到了吗？ 关云知世物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于谦到了北京，首先去拜望自己的良师益友，哎，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啊，兵部尚书陈汝炎。于谦离开北京赴任呢、两年多都没回来了，跟陈汝炎啊非常亲近，本来是相谈甚欢，可是于谦呢问了一句，哎，说我兄弟，也就是陈汝炎的公子啊，陈达、陈子康哪儿去了呢？这都吃晚饭了也没回来。哎呀，这句话呀就像个开关一样，老尚书陈汝炎脸上的笑容唰的一下就没了。卢氏老太太也是满脸愁容。陈汝炎呢吃不下去了，一会儿是唉声叹气，一会儿又骂逆子不孝。于谦一看，师尊，我子康兄弟向来知书达理，奉孝双亲，什么事儿啊惹您生这么大的气？嘿呀，你看他平常啊窝窝囊囊唯唯诺诺的，巴掌子打不出个屁，那他那都是装的，放着地上的祸他不惹呀，他给我惹天上的祸。于谦就说，师尊您先别生气，到底是怎么回事您从头跟我说说。陈汝炎口打哀声，这才说，你兄弟陈达不是也在兵部任职吗？啊，对呀、我要是没记错，去年开始啊，他担任的是兵部武库的主事，对吧？是啊，你说我好不容易给他颠对这么个位置，容易吗？就他那点能耐能干点啥啊？我说这个位置就挺好啊，主要就是管管精卫武学的官生，哎，说的不好听点，带着一帮小屁孩玩嘛。现在国家重文轻武，你看看哪一次武举能考出来正经八百的名将高才啊？所以说呀，这职位没啥大用，也没什么风险。结果呢，这小子他不老老实实的供职，净想点用不着的，纠集了一帮狐朋狗友，带着几个糊涂的兵蛋子上街张贴反噬，你说他怎么想的？你说，哎呀！于谦一听，有这等事儿，可不是吗？哎，你说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呀？于谦听到这儿，心说，就凭他对陈达的了解，这可不是一个浪荡的公子哥啊！啊，仗着爹在兵部当大官，哎，就花天酒地、吊儿郎当，不是这样的人。陈达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正义感的年轻人，他怎么能够背着他父亲公然写反诗呢？于谦就问， 师尊，我兄弟不是这样的人呢，别是受到牵连或者有什么误会啊。啊，误会你可拉倒吧，我看他是真疯了，这满街的反尸啊都是他牵头找人去贴的，你等着啊，我得拿出来你看看。老头说着去里屋拿出来几张大字报，问那年头有大字报吗？哎，反正就是那意思了。于谦一看呢，哎，这些纸张已经是撕的残缺不全了，但是也能够看出一些端倪，有的是白纸黑字儿，有的呢是白纸红字儿。哎，这个字写的很不错呀，苍劲有力。写的什么内容呢？于谦一看觉得奇怪啊，这张写着但闻有神仙轻生学其术，这张上写着是繁华容目绝，父母慈爱捐，宁心敢痴媚，恍惚难拒言。这什么反诗？这不是唐朝诗人韩愈的诗吗？哦，于谦明白了，字里行间能够感觉得出来啊，有点儿借古讽今的意思，借韩愈之口，这是反对今天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但闻有神仙轻生学其术，这反的应该是神仙，这怎么能叫反诗呢？于谦没读明白。陈汝言说，廷义你不知道，反道教反神仙就是反诗。现在啊，咱们皇上每天都在想着把道教定为国教，哎，说这是国家大计，就是几天之后大朝之时，哎，咱们就要廷议来决定这个事儿。我看呢，大势所趋，哎，皇上已经认定了张三丰的那个宝贝徒弟三才道人张清风道长，那就会成为我们的国师啊。从皇上到大臣，上上下下，全民修道，这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啊。你说他妈这小子满大街贴这破玩意儿，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于谦就问，那我兄弟现在人在何处？嗨，别提了，已经抓到刑部大牢了，等待发落。当然了，看着我的面子，虽然是在牢里吃喝不愁，另外现在国教大典还在讨论当中啊，这个张国师呢要举办一场隆重的法事，所以在此之前呢，这些个反贼都得在牢里边待命，等待发落。等大典结束啊，我琢磨着呀，向皇上求求情，给他在这个湖南老家呀，我寻个空缺，把这小子调走，别跟我这捣乱。于谦感觉到心里挺沉重，没想到发生这么个事儿。于谦说，好吧，师尊呢，您也别太着急，别太上火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明天我去刑部大牢看看我兄弟。哎，可别去，千万别去，他现在呀是国家的要犯，别人的躲还来不及呢，你还往前凑合。我知道你们兄弟感情好，可是现在呢不是时候啊，别把你再给牵连进去，犯不上。于谦苦笑着摇摇头，好吧，那如此说来咱们就静观其变嘛，可不是吧。哎呀，实在不行啊，就让他自生自灭算了，就当我老头子没这个儿子。来来来来来，不提他了，咱喝酒。您说这酒还能喝得下去吗？于谦告辞了，陈汝言呢也没多挽留。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，于谦呢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。哎呀，这个事儿怎么都觉得奇怪，陈达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？跟父亲决裂，跟朝廷决裂，不对，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于谦知道，其实陈汝言这个家庭啊很特殊，陈汝言是老来得子啊，本来是非常溺爱的，可是随着孩子长大呢，他又望子成龙，对这个陈达呀又特别的严厉，哎，这家里边是一言堂，所以导致陈达跟他父亲的关系不是太融洽。但是您想，封建社会儒家礼教摆在那儿，父子关系跟君臣一样， 说坐下来咱们平等说实话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没那个，这整个社会它就是如此。所以于谦纳闷儿就在这儿，说这陈达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了，他再怎么样也不会到跟父亲决裂的程度啊，到底这里边有什么隐情呢？于谦心说不行，明天呢不让我去我也得去，哎，我到刑部大牢呢，按理说这样的罪犯不允许探视，但是不去不行啊，我还是得当面问问陈达，问问他到底这是怎么回事。于谦想着想着呀就困了，刚睡着就听见门外凌乱的脚步声响，紧跟着有人砸门。 哎呀，这大半夜的，什么人呐？ 东厂锦衣卫联名夜查，开门。 哎呦，好嘞好嘞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老爷，东厂锦衣卫夜查，兴师动众的， 好好给我送啊！ 把您给惊动了， 听见没？ 啊，不 放跑了反贼，你们都得给我吃官司。哎呦，这不是于大人吗？哎呀，咱们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。不是，这什么话？那个，啊，我们还真是无缘对面不相逢。也不对，哎呀，算了，您看看，白天呀，咱们是不打不相识，到了晚上呀，又碰见您了。 哼，是啊，这一天见了两回，还真是有缘呢、啊。别来无恙啊，喜公公。 哎呦，您抬举，是这么回事，于大人。今天晚上啊，刑部大牢里跑了一个反贼，是国家缉拿的要犯。您瞧瞧，就是这位，他叫陈达，陈子康，以前也在兵部任职，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，这小子公然组织武举学生上街张贴反诗，这不在刑部大牢压了阵子，哎，今儿晚上这家伙居然越狱给跑了。刑部人手不够，所以呢我们东厂和锦衣卫也奉命满城搜捕。于大人，跟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，马大人。马指挥使，来见见咱们于大人吧。 于大人呢、啊、久仰久仰，陈达是你兵部旧吏，在任何时候见到陈达，还希望大人不要袒护部下哟。 陈达是陈老尚书亲自送到刑部的，还轮不到我这个外人包庇吧。 就是就是，这什么话说的，你看看，马大人您不了解，但是您总该听说过吧，这于大人那可是铁面无私，两袖清风，他怎么能包庇罪犯呢？是不是？对不住了，于大人，我们就是例行公事，挨家挨户都得查访查访。小的们，给我注意点啊！顺走了针头线脑，碰坏了锅碗瓢盆，我可跟你们没完。 是。 马大人，您可要搜查仔细了，看看我这房前屋后有没有疑犯，可别让我落下个包庇之罪呀、啊！ 大人，打扰。收队。 东厂锦衣卫亲自搜查抓贼，而且这么兴师动众，于谦又感觉到事情蹊跷。看这意思呀，这陈达这是真跑了。于谦很担心陈达的安全。又一想，陈汝言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？哎，于谦正在这胡琢磨呢，外边又敲开门了。这刘安呢，嘴里边骂骂咧咧的：“哎呀，都是他妈夜猫子呀！这今儿晚上就甭睡。哎呀，这不是查完了吗？谁呀？谁？啊，找我们老爷？不见，这都几点了？三更天了，哪有半夜串门的？”明天再说吧。于谦披上衣服也就出来了，问刘安：“这谁呀、啊？” 什么什么什么姓陈啊，陈什么达的啊，陈达他来了，快开门。刘安赶紧把门打开，于谦朝外边瞅了瞅，没有旁人，把陈达让进屋中。再看这位陈达陈子昌啊，满头乱发，是一身的臭汗，怎么的跑的呀？廷义兄，快给我水，拿过水碗咕咚咕咚喝了三大碗。我的哥哥耶，这段时间你在外边巡案，你可不知道，就这两年呢，现在的北京城可变了样了。别的地方我不清楚，北京城白天你看不出来，到了晚上那简直就是蛆虫遍地，恐怖丛生。东厂的太监、锦衣卫的打手星罗棋布，密密麻麻。于谦说，是啊，刚才那个太监喜宁和锦衣卫的都指挥使马顺呢，刚在我这儿搜完了，所以眼下你还是安全的。听一兄，我跟你说完话我就走。于谦就问，兄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写那些反诗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陈达一听，口打哀声，眼含热泪，听义兄，你不要听我父亲的一面之词啊，那些反诗根本就不是我写的，他也是受了蒙蔽了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看这诗啊写的也不算不对，我们倒不是反的什么道教，我们反的是那个三才道人张清风。哦，于谦说，这张清风何许人也？不知道啊，几个月前也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老道，哎呀，迷了皇上的心窍了。哎，据传说是给皇帝配置的什么什么仙骨草，让当今万岁非常满意啊。据说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王振介绍给皇上的，现在来看果不其然呐，那皇帝越糊涂，大事小情还不就得依赖那王振吗？于谦一听，哈哈，又是跟王振有关。兄弟，那这个事儿怎么牵扯到你的身上？哎，别提了，听义兄，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。说着话，一个多月前我们兵部习武堂啊，当天是要操演人马，为来年的武考做准备。可是当天呢，有一个直隶的举人，姓薛，叫薛娇，堂鼓敲了三遍才到，我正要责罚他，结果他跟我哭诉说他家里出事了，他的媳妇儿叫张翠莲，哎，因为薛娇是到京城来科考嘛，所以他的媳妇儿就跟着来陪读。结果啊，那天早上出门倒脏水，居然就被两名道士给绑走了，说要给三才道长做什么药引子。你说这不痴人说梦吗？啊，有拿人做药引子的吗？我说这分明啊就是看人家少妇长女长得漂亮就当街抢人。你想，那薛娇那是练武之人，哪受得了这个气啊，就动手把那两个道士给打了，结果闯了祸了，打跑两个，来了不下四十人，把这薛娇是胖揍一顿，哎，就愣把他媳妇儿给抢走了，所以薛娇才来晚了。跟我一说这个事儿，你说我能坐得住吗？你这破老道糊弄别人我不管，你欺负到我们兵部的头上，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。我当时带着人呢，就奔他那个什么什么白云观去了，哎，就在永定门内，据说呀是当今万岁斥巨资给修的，结果我去了呀，嘿，人家早有防备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有锦衣卫给他们帮凶啊。那个都指挥使马顺把我单独叫到院里边跟我说啊，说这事儿啊，让我睁一眼闭一眼，就当这事儿没发生，日后有我的好处。我能听他这一套吗？当时我就跟马顺要人，没见到光天化日抢人的，这也太目无王法了。要是不给，我就到顺天府去告，再不行我就到刑部，哎，再不行我就直接告到当今万岁。我倒要问问什么样的仙丹妙药，哎，得用少妇做药引子。马顺没跟我计较， 当时给我这个面了，就把这张翠莲呢给放了。张翠莲回来说，这个白云观就是个大银窝呀，里面乌烟瘴气，哎，这就不说了。我们回来之后，当天晚上就让锦衣卫给抓了，一顿毒打，关了好几天。后来呢，就给我们扔到刑部打牢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给我们安了一个谋反的罪名。什么提反诗啊，那都是栽赃陷害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于谦一听是怒火中烧啊，兄弟，这些事儿你父亲都不知道？嘿嘿，我的大哥耶，你把我爹还当成以前那个刚正不阿的兵部尚书吗？他现在是个利欲熏心的老头，你可知道现在东厂锦衣卫十分猖獗，满朝文武大臣谈虎色变呢，六部九卿多少人都已经偷偷找了王振拜为义父以求保护，否则说不定哪天就得受到陷害。我爹作为兵部大员，非但不去伸张正义惩奸除恶，反而是助纣为虐。他那么高的威望，那么大的岁数，他居然也拜了王振为干爹了。陈达说到这儿是又气又羞又恼啊。于谦问，那你今天晚上是怎么跑出来的？我在刑部也有朋友啊，他们暗自把我跟薛娇这些人都放了，我们是化整为零，打算各自为战。我们现在要逃到直隶，到薛娇的老家暂避一时。正说到这儿，就听外面有人敲门，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于大人，于大人开门呐。哟，坏了，喜宁和马顺带着锦衣卫又回来了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虎骑鸣啾啾，云泥酒客思民望，分生出游，春风秋月不相待，疏忽出言便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热九州，吹万草粉身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袖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传奇书场》。 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在文学的大道上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穿过灿烂的忧伤，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，是现在想起时

融会则贯通。 咿呀！ 关云长，知心悟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陈达、陈子康夜访于谦，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于谦这才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陈达是出于一时的义气，帮助武举学员薛娇夫妇，这才得罪了皇帝眼前的红人，号称是张三丰的弟子啊，那位三才道人张清风。而且从聊天过程当中啊，于谦也感受到这个张清风一定跟王振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。到现在于谦才真正的意识到，如今的北京城几乎是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啊，那到处都是东厂太监的特务监视，也随时有可能落入锦衣卫的冤狱当中。下一步怎么办呢？陈达跟于谦说，他准备跟逃出来的这几名弟兄啊，先到直隶薛娇的老家是暂避一时，然后再做计较。哎，刚说到这儿，门口又响起了急促的砸门声。听声音就知道，方才来搜查的那波人又回来了。喜宁和马顺呢，带着人是使劲的砸门。于谦示意陈达收声，又给了刘安使了这眼色。刘安多聪明，他知道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。他伸手示意让于谦带着陈达到里边。刘安呢，假装打着哈欠，伸着懒腰，磨磨蹭蹭到了门口。哎呀，我看今天这觉是没个睡呀、啊、这又是谁呀、啊、就听这喜宁啊在门外边客气呢，于大人呐，真是抱歉呐、啊、又是我们呢。那个锦衣卫的头子马顺很蛮横，废什么话，开门开门开门。来了来了，大半夜的你们报丧啊啊，家里边谁走了？少废话，开门！不等刘安把门打开，马顺带着人咣把门就给撞开了。刘安一看，故作惊讶：“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没想到是几位官爷。刚才您不是来过了吗？”马顺把眉毛一挑：“管事儿了，少跟我这装傻充愣。也别说你们这府宅，就是王公贵族，我们也说进就进，来过就不能再来了。明告诉你，刚才我们是巡逻检查，后来有人汇报了，说看见有个黑影进了你们这个院子了，半着多时辰了就没出去。我告诉你啊， 少跟我废话，把小太爷弄急了，判你这窝藏国家罪犯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，锦衣卫还真有这权利。您翻开史书看看，多少案件啊，这个锦衣卫直接是到场就办。哎，这不管你什么冤不冤枉啊，有没有证据啊，有没有口供啊，一概不问，是拉起来就走，上来就动手。要不怎么京城里边人人自危呢？刘安吓得赶紧退到一旁。哎呦，我的官爷，您说的是，小老儿胆大包天，也不敢阻拦您呢。您呐，好好的彻彻底底的搜搜。正说着，于谦从里边出来了。你别看就这么一会儿啊，哎，这就够用了。于谦把陈达藏哪儿了？其实于谦这家也没什么隐蔽的地方，这也不是碉堡，也不是炮楼啊，这就是普通人家，能藏哪儿？就在于谦这后院啊，有一个小仓房。这个以前的房东呢，就拿它当着储物间用啊。有道是破家值万贯嘛，生活当中我们谁都有那些留着没啥用，扔了还舍不掉的东西，哈哈。原来这房主呢，就都塞在这小仓库里了。于谦把这房子给点下来之后啊，就把这小仓库呢当成一个小书房了。于谦半生攻读，藏书无数啊，那常用的呢在自己的大书房，还有很多不太常用的书籍就堆在这个仓库里边。偶尔的呀，要是查找一些什么材料呢，于谦也来到这个仓房，直接就在这读书。今天情急之下，就把陈达塞到这小仓库里了。于谦到了院子里，喜宁冲他一抱拳，嘿嘿，于大人，哎呀，真是抱歉呐，哎，我们手下人看见有这黑影，这进了您的府院了。说半个时辰了都没出去，估计这可能是越狱的逃犯，怕您的安全受到威胁，故此呢我是再来讨扰。哦，是吗？有这等事儿啊？真没想到。我这院子不大，前后就这几间屋，家里也没有女眷，你们赶紧赶紧搜一搜吧。在于谦说话的时候，马顺就站在于谦的身边，离着于谦呢也就一拳之隔，离得很近。什么意思？他是故意的。马顺心说，我看看你的表情是怎样的，我看看你说话的时候亏心不亏心。这马顺呢是锦衣卫都指挥使，从他手上进监狱的啊，冤死的啊，人太多了，所以一般人不用见马顺，光听这名字都吓得尿裤子。可是这于谦呢，还始终是不卑不亢啊，显得那么沉稳，很淡然。这反而引起了马顺的怀疑。马顺心说呀，这于谦不简单呐，要么他就是心怀坦荡，要么呀，他就在我这儿故作镇定，跟我演戏呢。想到这儿，马顺故意提高了声调，兄弟们好好给我搜啊，抓住罪犯自然有赏，要是放跑了逃犯，你们可要吃板子。是。这回的搜查可不比上次，什么偏房侧屋啊，天棚地板呐，犄角旮旯啊，连耗子洞都得扒开看两眼，搜来找去是全都没有，最后可就到了这个小仓房的门口了。 于大人，还剩最后一处没搜，得麻烦您老一步过来一下。 哼，喜公公，马指挥，这是我的小书房，这一屋子都是书，我这辈子就这点资产了。而且你看啊，这锁还在上边呢，你看看这还都是土呢，这明显是没人动过呀，更别说有人进去了，除非他是神仙，会缩小术，百般变化。 里面有没有人？ 进去看看才知道。 马指挥，您这是什么话呀？难道说是我于谦把那个罪犯放进去再把门关上？ 那也未尝可知啊。 岂有此理，我于谦可是国家二品官，堂堂兵部侍郎，山西河北两省巡抚，我能做这样的事情？ 您还真别拿您的身份来压我。想当年洪武年间，胡惟庸、李善长那都是什么人？那都是一国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论官位、论爵禄、论影响、论什么都不比您差吧，还不是栽在我们锦衣卫的手上。 此言非虚，此言非虚啊。要不是锦衣卫雷厉风行，也不至于把历任都指挥使自己的脑袋都送到铡刀之下呀。 于谦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咒我马顺死于非命不成？ 不敢不敢，马大人是皇帝眼前的红人，您升官发财指日可待，小官只是恳求马大人，希望您抓差办案可要有实证啊，别冤枉了好人呐。 真凭实据，我这就给你找出来。 我说两位大人都少说两句吧。马大人，您把我们于大人想成什么人了？于大人那是有名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怎么可能背叛国家，包庇罪犯呢？是不是？哎呦，那个于大人，您看反正也打开了，咱就进去瞧瞧呗。哎， 哎，我说你们查我这书房可得小心点啊，这照明的东西可不能进去啊，我这里都是纸张和竹简，都是易燃之物，一点点小火星，我这半辈子的积蓄可就化为灰烬了。 大人多虑了，烧不了您的书，查不出人您就烧高香吧，要是查有国贼，您这满屋的经史子集也换不回您这条命。走。 这锦衣卫的头子马顺真是生冷不忌，软硬不吃啊。到这仓库门口这么一番交谈，他已经认定了于谦肯定包庇了陈达啊。当然了，他不知道这藏的是哪个逃犯，反正这黑影啊没出去，那就一定在于谦的家中。这么一看，肯定就在这仓库里头。只要一发现人，马顺都想好了，立刻连于谦带着刘安和这家中所有带活气儿的啊一并带走。你别看于谦在这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在这应付着，其实于谦的心里呀非常紧张。刚才啊情急之下，他把陈达呢藏在这个小书房里了。在最靠里边的这个墙啊，是一个双层的书柜。这是于谦的一位好友徐成5年前送给于谦的。这书柜不错啊，由紫檀木打造，还带着机关零件的，分为内外两层。于谦就把内层的这个书呢就给翻出来了，让陈达就躲在书柜当中，外边还有一层呢作为掩护。这于谦知道啊陈达就在这书柜里呢，所以表面上啊他装的是若无其事，跟着这锦衣卫的屁股后头啊就进来拾掇他这些旧书啊，嘴里边不停的叨念，我说啊你们可慢着点啊，我这些古书可都破损了，这可经不起折腾。哎，这些可是孤本，更贵重，小心小心啊。马顺根本不管那套，他在这屋子里边是翻来翻去，可就到了这大书柜的近前了，一把把这书柜的外层给推开，再看里边空空如也。马顺冲着于谦一点头，于大人，你这书柜有点意思啊，这为什么外层放那么些书，这外边也有那么多书，里边怎么一本没有啊？哎，我看这地方藏书不错，藏个人好像也能放下哈。于谦苦笑了一下， 马指挥使，这我可不敢当。你说藏人，人在哪儿呢？至于为什么不放书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里层啊，他不透气，你要进个小虫，把这书就都给我刻坏了，而且靠着墙又反潮，我就没放书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马顺不甘心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又看了半天，这才摇了摇头，一努嘴，少先人都撤出来了。于大人，多有打扰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马顺他们走了，于谦等了好半天，夜深人静没声了，又让刘安到外边看看，确定没人在这监视了，这才跟刘安说，奇怪，就把陈达藏这儿了，人呢？刘安一听，啊，老爷，哎呀，原来你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了，我还以为您有特异功能会障眼法呢，再不您就有通天入地本领，是扭转乾坤神力，大活人愣给变没了啊！感情您也不知道啊？于谦说：“是啊，陈达，我明明就给藏在书柜内里当中，我刚才也吓死了，居然他就消失不见，难道真有神人相助不成吗？”还真猜对了，还真有人相助，不过他不是什么神仙。救陈达的乃是一位武林高手，此人呢，在陈达藏好于谦锁上门之后，就给这仓房的后墙开了个洞，用自己的兵器把砖头割开，把陈达从里边救出来，再把这个砖头按原样摆好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带着陈达一路是穿房越脊跑了。这马顺他们呢，光顾着在于谦家里搜人了，反而给这两位以可乘之机，天一亮刚一开城门，这二位就逃出了京城。那这位世外的高人是谁呢？咱先拴个扣啊，后文书咱们是自有交代。于谦和刘安研究了半天，最后啊，他们发现了这书柜后墙的砖头，哎，有松动的痕迹。于谦估计啊，陈达这是把墙扒开自己跑了。哎，于谦心说，跑得了一时，跑不了一世啊。如果不出北京城，早晚你得被东厂和锦衣卫发现。但愿陈达泪生双翅啊，是跑得越远越好。于谦一开始担心啊，这陈达这事儿啊，想翻身太难了。既然扣上了一个叛国之罪的帽子，而且陈达所说又都是一面之词，没有什么实据，很难力挽狂澜。那接下来呢，于谦又开始担心兵部尚书陈汝炎。虽然这老头位高权重，但是皇帝面前恐怕也不好交代。如果王振呢，用这事儿向老头发难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于谦说，不管如何得把陈达逃跑的这个消息啊，让陈汝炎知道。哎，现在陈达还是安全的。想到这儿，于谦在一早就安排刘安，让他到陈府呢给陈汝炎捎着口信儿，一再叮嘱刘安，你把这信儿送到，马上就回来，不要再说其他的事情，也绝不能在陈府逗留，是免生枝节。他把刘安打发走了，李成进来了。李成进屋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天哪，这街上怎么这么多人？大人，你还不知道呢吧？刑部的告示贴出来了，说那个反尸案的罪犯昨天晚上越狱，已然拿获。”啊！于谦一听，心头一紧呢，怎么刑部贴告示了，反贼拿货，那就是陈达没跑啊，那这是后来又被抓了，那糟糕。李成说啊，写着了，都抓住了，那个就跑了一个叫陈达陈子昌。嗨， 于先兄，你能不能不大喘气呀？这吓我一跳。啊，就是啊，我听着这什么陈达这名字有点耳熟，我看那个画影图形我也觉得面熟，我觉得好像跟您有过来往，我这才赶紧来向您禀报呢。于谦说告示在哪儿，带我看来。李忠说好，你跟我走啊，这大街上到处都是，你跟我来吧。来到街上一看，很多的老百姓围着告示在这七七八八议论纷纷。只见告示上画着影像，大概意思是说呀，反尸一案国家的罪犯昨晚于刑部大牢越狱而逃，只因刑部有人是暗通款曲协助罪犯逃跑，现已将主要案犯拿获归案，即日宣判。另外案犯原兵部主事陈达、陈子昌在逃，有知情者向刑部报告有赏，知情不报者按窝藏罪论处。于谦一看这个到案的名单，再跟昨天晚上陈达跟他说的这么一对应，男女老少19个，兵部武举堂的学员和家属，也包括薛娇和他的妻子张翠莲，是全部抓获。合着就跑了一个陈达。哎呀，于谦心说这东厂锦衣卫可太厉害了，眼下自己的对手不是寻常以往的那些贪官污吏，这些人仗着皇帝的庇护出手残忍，毫无底线。这个妖道张清风跟王震究竟又是怎样互相勾结祸乱朝纲呢？我一定要查这水落石出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虎骑鸣啾啾，云泥旧客思民亡，当庙当坟生本身虽不顾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袖。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成王败寇，洋算阴谋，